大家好，我是雨木。现在是一部日剧，日本的电视剧啊，它叫做《伪装夫妇》（Gisono 夫妇）。理想ではありません。是伪装的夫妇，不是理想的夫妇。OK， 我会讲的就这些而已。不只是伪装成理想夫妇，还有更多的内心戏。这是一部以生活、家庭为题材的日剧电视剧。女主角从小被她的阿姨养大，处事温良恭俭让，她时常面露女王般高深莫测的微笑，与周围的人保持一段安全距离。她不喜欢公开发表内心的感觉，而是不断的低语，有内心的低语。她不喜欢公开发表内心的感觉嘛，她喜欢阅读各类书籍，很爱看书，并且呢拥有异于常人的记忆力，不是超能力啊，就是他记性很好。那他看过很多书，他的内容都会记得。女主角她有25年的感情空窗期，25年没有恋爱。多年来，她在图书馆图书卡担任管理员，过着简单的生活，直到她的初恋情人。他学生时代的是他初恋情人意外的出现在他面前，而且呢这个男的他的初恋情人提出假装成家，女主角的生活因此开始有了变化。天海佑希、德川艺术男女主角，还有内田有纪、工藤阿须加四位知名的演员领衔主演。伪装夫妇琢磨成年人的感情世界与家庭关系，两性或同性相爱，与老人家和小朋友相处。虽然是严肃的话题，但以轻松诙谐呈现，很多桥段很搞笑。泽村艺术是因为我还老是记得他演过很多戏啦，特别印象深刻他在白色巨塔，就躺着寿命版本那个躺白色巨塔。反正那泽村一直在里面，他不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我一直觉得他是那种很严肃或者是很专业的医生啊，或是律师。我没有想过他可以在，可能我看的不够多吧，他可以在这里是一个幼儿园的代理园长，他也是一个同志，非常生动哈，他真的很好笑，表现得很好笑。剧中人物的生活态度，透过故事想要告诉我们一些生活的可能性，这样也可以生活啊，这样就生活的不同的可能性。所以它是一套看了会感到娱乐、蛮开心，而且带点醒思的电视剧。JoJo 所演唱的那个 What You Want， 这是他的电视剧主题曲，轻快，曲子很好听，很吻合这套剧的喜感。想要记录下来一些随笔，分享观后感啊。善意的谎言，男主角的妈妈她找了一个借口，是一个借口，也可以说是善意的谎言，促使男主角赶快达成妈妈的心愿，结婚成家。有时候为了让人家注意到我，或是为了达成自己的心愿，我们会需要一些借口，甚至有时候纯粹只是让日子好过一点，会有一些借口，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但借口跟善意的谎言不是相似，但是我在这里这样说，没关系，我讲下去。每个人都不喜欢谎话，连这个神格的 Lucifer 也不喜欢，那是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不喜欢被骗，尤其知道自己被骗的时候的确很难受啊。但是我们能不被骗吗？剧中男女主角伪装夫妇让来日无多的妈妈，男主角妈妈过得开心一点，希望儿子可以结婚成家嘛。女主角就像是愿意骗人，也愿意上当，愿意配合男主角上演这一段戏。他里面设定是45岁了嘛，就是他跟男主角相恋的时候是学生时代，才20岁，25年来都没有再认识别人， 谈感情啊，那这段二十几年来有在岁月里面累积一些对生活的体会，对生活的智慧，所以他可以分辨这个谎言之中也有所谓的善意的谎言。那当然他也包括他的人情世故嘛，是人家长辈的一个心愿嘛，感觉上比较好一点的做法，一些人情世故。然而只有这样而是不足以答应请求，答应伪装夫妇。虽然呢他在戏里面女主角也说了，也就是身份证上多了一条结过婚离过婚的记录，听起来很形式的东西而已啊。但是呢人非草木嘛，为了配合男主角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怎么说还是感伤。所以女主角心中还有别的更强烈的情感让她愿意答应，那是勇敢的爱。一份善意包装的谎言礼物放在面前，需要勇敢的爱才能够认出它，认出它不是烂谎言，它是善意的谎言嘛，认出它，打开它，然后接纳它。寂寞，寂寞的是另外一个心得哈。四位如眼交织的情网，他们有这个跟这个好，那个跟那个好，然后就交织是感情方面的，有同性也有异性。对我来说剧情安排的相当残酷，尤其是我尝试站在这个内田有纪和工藤阿须加两个角色的立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选择比起男女主角还要了不起。内田有纪在剧中是一位受到家庭暴力而且行动不便的单亲妈妈，她不想让成年人的遭遇造成她的小女儿成长负面影响，生活当然还蛮辛苦的嘛，就单亲妈妈带她的小女儿，蛮小的，我不知道几岁，也许有演我没有记得，我反正 很小啦，会自己走路会讲话。当她发现小女儿对女主角特别有好感，天下父母心嘛，他就心里面只想给孩子最好，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求好亲切，力邀女主角共组多元家庭，那种求好亲切他没有，因为他知道女主角本来有自己的生活，而且呢伴侣关系这样的家庭模式也不见得人人都可以接受。所以单亲妈妈第一次的选择对我来说，他有两次重大的选择啦，对我来说这不是剧情，那这第一次的重大的选择是跟女主角保持适当的距离，关心并且陪伴，而不是一直去亲近她，就是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生活啊，我女儿很喜欢你啊，我们很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关心而且陪伴女主角我觉得这是很温馨的态度。那残酷的是依照剧情发展下去啊，用我的话来说，女主角她像是感染了寂寞病毒，她答应单亲妈妈两大一小，两个大人跟小女儿两大一小一起生活，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当女主角发现原来自己还是爱着男主角，而那个感觉很强烈，不能忽略，我也无法忽略，女主角必须离开单亲妈妈，离开这个小女儿，回到男主角身边啊！单亲妈妈因此而生气、愤怒，头上长角，在那边咆哮着感情可以这么任性吗？可以这样开玩笑吗？我觉得难免啊，这难免。他没有一时间爆发，但是他后来是有爆发的。感情可以这么任性吗？可以这样开玩笑吗？这是我感到故事很残酷的一个桥段啊！因为事实上感情的确是任性。至于呢是不是开玩笑，也不过就是立场不同的因素而已。要面对任何一段感情，勇敢是必须的，它不会一直都是粉红色的，它也不一定都有什么保障。单亲妈妈第二次的选择，重大选择，也就是说她在生气之后尝试理解并且放手，让局面平和，而让女主角回到男主角身边。我认为成年人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很不容易啊，感情世界里面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这样做才是对的，他能够这样做很不容易。但是呢这个故事不只是大人而已，还有一个小女儿， 也接近尾声了，小女儿在图书馆大哭的那段戏，非常难为情的场面。要一个孩子五岁，假设五岁了，这就是小朋友嘛，去面对这个喜欢的阿姨，因为她自己还不确定的感觉，而后来确定必须离开的事实。有什么描述可以比这个句子还要长还要复杂？对小孩来说这太多太复杂，除了哭，孩子他还能怎么样？那局面真的是整套剧了，笑料不断，很有喜感啊。但是那段戏是唯一让我感到痛苦的，不是它不好看，是好看，不是嘻嘻哈哈的一段戏，那段戏是蛮痛苦的，是好看的。一个叔叔也是一个剧中人，那个叔叔跑出来变魔术化解尴尬，转移小朋友的那个注意力嘛。Do something， 令我感慨万千的，也只能这样哦，也只能这样。面对人生的聚散离合，有时候我们只能装疯卖傻，我们不真的疯了，或是傻，装疯卖傻，似乎从小开始。啊，下一段，下一段，太沉重了。任性不是错，任性不是错，那讲好像有点霸道啊，听听看，男主角是同志。在戏里面呢，他喜欢和女主角一起生活，而不只是应付妈妈要他成家，他确实也想要和女主角一起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性取向，他是同志，所以呢，他也喜欢工藤阿须加，这是一位在戏里面年轻力壮、富有正义感的大男孩。如果是电视剧里面这样演化，这男主角实在是就很任性啊，在感情上面这样的人物啊，让我联想到一段电影对白，其他电影一个对白印象很深刻。一位老经验的警探，他知道了另一位年轻警官，他们同事年轻警官已经结婚了。老警探说，职场里面有一种观感，结婚的男人比较有肩膀，有责任心，而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结婚了很幸运，因为你找到一个可以忍受自己的人。也许常常看电影的读者已经可以联想到是哪一部片了，对，那是那个 Departing， 无间道改编成美国版啊，那里面有出现这个对白，叫伪装夫妇啊。男主角的情感这方面太过任性，真的太了，就是他很喜欢跟女主角在一起的感觉，甚至想一起生活，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性向，所以他还是看到年轻力壮、富有正义感的大男孩快递送货员，他是内心而感到小鹿乱撞，这样不是很严肃啊，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就像那个什么，原来感情世界这么小，三个人就快要挤到窒息，就那种味道嘛，这很难。我也想对男主角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好找一个对象像女主角一样这样的对象，可以忍受你这一切。不是包容，是忍受，真的是忍受。我不是责怪男主角不可以这么任性，我都会累死对方的，而是既然如此，那最好可以找到忍受这一切的对象，而且如果有发现的话，一定要好好把握嘛。他也很幸运，他找到了就女主角。男主角一方面任性，而另一方面处事的观念，世界的事，处事的观念有魅力。他是幼儿园的代理园长，他相信呢，接纳不同个性的人是一种好的处事态度，并且呢，把这个观念交给小朋友。这一份执着让我相信女主角为什么愿意爱他，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人格特质的一个魅力，就算是他在感情上面比较任性，可是他还是有人，不是只有一面吗？那这个观念还算是比较大的东西。我想说的是，有时候就算人啊再怎么令人恼火烦，一股傻劲也好，一个微笑也罢，就是一点小小的专有的独有的个人气息，就足以让对方以偏概全愿意爱。所以呢，我认为每个组合都有他互相吸引的点，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见得是必然，但是有情人愿意多了解彼此， 那份心意是很感动人、很迷人的，也是很值得珍惜的。好的，想要阅读更多图文并茂的，欢迎来到我的网站，可以看一看，有 music video， 也有这部《伪装夫妇》的预告片。再会。